书籍，爱上阅读。北京时间22:00。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日前，备受期待的智能轿跑新 SUV 风光 iX5 将于10月31号在热门网红城市重庆上市。新车将推出 2.0 TGDI、1.5 TGDI、1.5T 三种动力选择，并将提供星际蓝、鎏金黑、炫金红、雪域白等多种颜色可选。定位智能轿跑新 SUV 的风光 iX5 轴距达到了2790毫米。风光 iX5 全系搭载全新一代超级智联系统 LinOS 4.0， 拥有轿跑越野化、汽车智能化、用车放心化三大核心优势。风光 iX5 还将延续东风风光首创的7年15万公里超级质保，涵盖整车加发动机，为用户提供最具诚意的质保服务。从瑞典哥德堡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关于领克品牌及车型的故事全部起源于欧洲。而这次领克03把上市地点定在了日本富士山脚下的赛道。作为领克第一款轿车，它搭载了与沃尔沃联合开发的 1.5TD 发动机，变速箱方面则有7速双离合变速箱和6速手动变速箱的选择。先期上市的六款车型售价区间为11.68万元到15.18万元。此外，该车还享受终身免费质保、免费救援、免费数据流量三免政策。同时，领克还亮相了用于参加 WTCR 世界房车锦标赛的领克03赛车。该车型动力系统为赛车统一规格4缸 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350马力，峰值扭矩为420牛米，序列式变速箱0到100公里加速4.6秒，车重1180千克。一汽大众第二款国产 SUV 探岳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了10款车型，售价区间为18.88万元到31.98万元。车辆采用了大众最新的家族式前脸，十分的年轻动感。新车车身长度为4589毫米，轴距达到了2731毫米。动力系统方面，一汽大众探岳同样拥有高低功率版本 EA888 2.0T 的发动机，其中 380TSI 顶配车型最大功率为220马力，最大扭矩为350牛米。新车的传动系统匹配了大众 DQ500 型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而全时四驱系统则采用博格华纳第5代电控多片离合器式中央差速器。在日常驾驶状态下，前轮可获得90%以上的动力输出，在极限工况下，后轮仍可获得接近100%的动力分配。快车道喊红包福利又来了，全新智能轿跑新 SUV 风光 iX5 提醒您，本周五有喊红包活动哦。文法一如既往，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周五节目中我们会公布红包口令，到时候在微信公众号下按下语音喊出口令即可。感谢东风风光 X5 对本轮喊红包的大力支持。东风风光 X5 颜值高，配置足，科技感爆棚。对了，亲提示您，东风风光送的红包喊不停拿不停，多喊多得，一次不中记得继续努力呀。我们周五喊红包，不见不散喽。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收听快车道，新车来了，我是赫儿。 嗨，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老车。 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上市的最新车型，北京现代的叫菲斯塔上市了，售价 了菲斯塔。 这个名字要读得很洋气一点。 你来， 你能不能先让我把售价说完？ 哎，可以。 售价是11.98万元到15.48万元，来吧，读吧。 严肃一点，11.98万元到15.48万元哈。 对， 我还真读不出那种带着红酒的味道的。 La Fiesta， 哎，他这个装的挺像。 你知道怎么？你知道怎么吗？ 好想打他、哦。 就是先抑后扬，学英国人的发音 ，La Fiesta。 差不多吧， 我觉得还是 La Fiesta 好听啊、来吧。新车共推出了这个 1.4T 和 1.6T 的高低功版本的发动机，两种发动机，五款车型，然后刚刚已经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售价了。这个 La Fiesta 的名字的来源是意大利语盛会的意思 哦。 那就说明我们刚才读的都是 错的， 错了。 那怎么还得带这个带意大利 卷舌？应该是 La Fiesta。 行了，你就别托儿就打死， 是不是太阳都要从嗓子眼里边蹦出来了啊？ 我不，这个意大利语里边有一个小舌音，其实发出来特别好听，发不出来 不会哎。 都必得就很难，其实 我真的 法语跟意大利语那小学 就那个 呵，只说 这样。 哎，你们谁会打嘟噜？就是嘟噜噜噜噜噜就那种的，我是不会。 算了，还是不要弄了。 好吧，我们来聊回这款车啊。这个车的感觉就是，比较年轻的一个风格嘛。外观上看，这个设计语言是比较张扬的，然后线条相对来说很帅气。 我觉得这车挺有轿跑的那种感觉的。 是。 但是它的前脸设计相比之前的现在是复杂了很多。 这款整别说现前脸了，就整体设计都比之前要复杂。 对，但你看它的前就是进气格栅也好，什么也好，就你会觉得它不是很像现代的一款车。 那像什么？像起亚。 聊不了天了。 我觉得其实这款车还挺好的，挺好看的。 我理解赫说的那个话，就是它跟之前的现代的车型有一个跳跃。 对，它还是有一个就是 啊， 对， 还好。我觉得这款车首先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很锐利， 很运动。 对，很，你看那个大灯那个尖儿太尖了，包括它那个日间行车灯也是往下撇那种特别尖尖的感觉，然后整个这个大嘴两边也是这种带尖的感觉，所以整个车散发出来的这种就感觉是我要跟人打架的这种感觉。 是， 就是特别凶啊，有点凶。 我来跟大家伙说点实用的啊，这车多大个呢？就说了这么半天，价格也知道了。这车的轴距2.7米，车长4.66米，应该是定位在像思域啊、 零度 啊、这个级别的一个车型。 对， 就是属于是轴距比较长的一个家用轿车。 就是相对来说小有优势的这么一个轴距啊。 其实这车，我觉得啊，刚才说的那两个竞品车型，像零度，像思域，我觉得跟这个车比起来，在外观上都不如它好看。我是这么觉得的。 我也觉得。 在内饰上呢？ 内饰的话，这款车菲斯塔的它的内饰，我觉得有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也有些地方让我觉得太丑了。 比如呢？ 可圈可点的地方是那个方向盘和挡把，还有那套运动的座椅。 对，这套座椅 确实，对，确实很运动， 这都带那个竖的红线， 对， 然后包括它的包裹感， 这个大屏让我觉得太愣了。就是四六不靠那种感觉， 像不像放了一个电脑？ 对，真的就像那个，你知道那个 座机还是 苹果的那个 Pad 和那个安卓系统的两个 Pad 放在一起那种对比，就它就像安卓的那块。 我明白。然后下边空调出风口下边的那堆按键又看起来我比较累赘。 对，就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 对，一些按键我倒没有觉得，我只是觉得这块大屏，首先它是够大的，它有多大呢？是十几寸啊？10.25寸。首先这块屏是已经足够大了，但是它这块屏的处理上可能在细节的地方上我觉得它没有完全的就是处理到位。 嗯， 不过这台车我觉得可圈可点的地方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整个的发动机，因为它采用了 1.4T 跟 1.6T 的还有分高低功率的排量，也就是说这台车其实在这个动力上面也用了还是挺大的心思的。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1.4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40马力， 然后 1.4T 的低功率的是190马力，高功率的是204马力。 嗯， 然后峰值扭矩呢 1.4T 是242牛米，然后 1.6T 的低功是265牛米，高功呢也是265牛米。 嗯，七速双离合变速箱。 嗯嗯，然后这个入门版的 1.4T 的车型，就我这种驾驶模式的选择，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包括顶配车型还有换挡拨片，综合来说在这个级别应该是很有这个运动感的一台车了。 对，而且它的配置也是还不错啊，挺丰富的。 感兴趣的朋友去了解一下吧。 嗯，好，那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快车道喊红包福利又来了，全新智能轿跑新 SUV 风光 iX5 提醒您，本周五有喊红包活动哦。文法一如既往，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周五节目中我们会公布红包口令，到时候在微信公众号下按下语音喊出口令即可。感谢东风风光 X5 对本轮喊红包的大力支持。东风风光 X5 颜值高，配置足，科技感爆棚。对了，亲提示您，东风风光送的红包喊不停拿不停，多喊多得，一次不中记得继续努力呀。我们周五喊红包，不见不散喽。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新上市的车型啊。北京奔驰的 GLCL 这个加长版上市了，42.98万元到57.6万元的一个售价。成都做了上市， 对，看到价格之后吓了我一跳。我记得当时我是在屋子里面干嘛，在洗东西，好像是。当时我听到了说这 东西都扔了是吧？ 是便宜还是贵了？ 贵了，当然是贵了。怎么着？我这 人家加了 L 不能贵吗？ 啊，这个可以贵，但是怎么着就贵了这么 多 呢？值多 少钱呢？ 就这事儿是这样的。我举个例子，就 GLC 如果出了全新的那套系的 GLC，就是更迭换代啊。OK， 我们觉得可能这个价钱我们接受。但是它 GLCL 虽然是加长了，挺满满的诚意的这个加长啊， 是是是加长， 我们必须得说它这个加长，加长特别的恰到好处。 挺长的， 这家伙轴距都干到2.73米了。 对，而且它加长的是100毫米啊，这相对于其他竞品车型， 你轴距都说短了。你刚才说2.73米是2.97米 啊？对对对，我哎呀，哦我哦对，我脑袋中这2.97米，然后说成了2.73米。 对，它的后排的这个腿部空间表现相当不错了， 这一下就是特别长。但我还真是觉得贵了，一个 GLC， 咱们不说那顶配57那不说了，咱就说剩下那两个44万和48万这两个，啊，我觉得。这个有点就是觉得就 你要横向对比到 X3 跟 Q5L 呢， 但是我记得 X3 有一款就是 25i 的那个，最低的那个入门版，再往上一个，它那个好像是在，没有这个贵，好像我记得是， 就是奔驰还是在价格上有一些高度， 对，肯定是。 我们再来最后说说这个动力，搭载的是 M274 的 2.0T 的发动机，然后有一些不同的调教。 我问个问题，二位，就是它除了长，其他配置我觉得在奔驰上咱们就不做考虑了，因为它没有更新迭代，也没有带新的东西了。 OK， 那么最简单的就是你们觉得加长10厘米对你们来说是有价值的吗？ 对，我肯定是没有啊。 啊，怎么说？ 因为我本身的就是比较小巧呀，或什么，我 是这样，这个，换句话问啊，我打断，抱歉，换句话问，就是一个是多了这十厘米的，跟一个不多十厘米的都卖42万，你买哪个？ 那肯定买多的那个呀。 差不多吧。 我觉得是要分车型，如果是这款车型的话，我会买；但如果同等价钱的话，我肯定会要买多的那个厘米，因为它标榜的是舒适 啊。 GLC 呢，它也是一辆家用车，那你家用车的话，一定要为后排成员来服务。 对， 多了这十厘米，肯定是在腿部空间上面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所以说，这十厘米还是很有效果。 你知道10年前的这个汽车设计师，如果说在当时要是看到一台 GLC 如果做到这么长的话，他眼睛会是什么样的吗？他会瞪出来掉到地上。 这个事也是为了适应中国市场。 对， 不是，但是真的，就是当年汽车设计师如果看到一辆就是这个级别的 SUV， 现在的这个轴距的长度放到10年前的话，那得是旗舰级的 SUV 才有这个长度吧？ 差不多。 不管怎么说吧，这个 BBA 的三大主力的 SUV 的这个改款车型已经上齐了， 没 上齐了。 GLC 算最新吗？ 不是，我就说改款车型嘛，不算它是这个最新一代的。你像 就其实奔驰还在留有后手。就是这个加长之后呢，后边还有一步棋，就是全新换代的奔驰的 GLC 的国产化。这一代这一步棋将会是他们打奥迪也好打宝马的一张杀手锏，而且他还不着急出，人家先我给你加个长，然后卖一段时间之后，然后我再给你出新款。 那就要看他这个新款什么时候能出来了呀。 新款肯定不愁卖，这个加长也不愁卖， 对， 这 是肯定的。 放 在 这儿，你在 国内，你什么车加长都不愁卖。 我这个加不加长，奔驰也不愁卖。 对啊， 这是我一直认为 的， 这是肯定的。 嗯， 而且它还能带来一段就是 GLC 的普通版本、非 L 版本的一个价格的下探。 嗯， 我觉得这对于消费者来说或许是件好事儿。您可以去尝试去抄个 GLC 的底。之前老车也说了是吧？ 嗯， 这个老款的 GLC 还是要有一定优惠的。如果您运气好的话，您可以抄个底。其实之前那版本我觉得也够用了，够长了、哦、 对，够用。 行，这台说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吧。下一台 为的 VV5 升级款正式上市了，售价是15万元到17.3万元。 哎，赫是开过这台车。 对， VV5 我对它评价还是挺高的。 这款车 小巧灵动 好开对吧，你的评价就是 对小巧灵动配置高 啊。这评价不低了。 对，因为当时试了 VV7、当然了是同品牌竞争下啊、试了 VV5 跟 VV7， 那相对来说我对 VV5 的评价会更高一点。其实我大家就了解的肯定都知道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大车的人。但是呢 你要自己开还是喜欢开小一点？ 其实也不是，大车如果它的操控啊各方面做得好的话，我也还是很愿意开大的。但是相比较之下，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品牌为品牌下面的这两款车的话 ，VV 五的灵动性会更大一点 ，VV 七会稍显笨重。对。 然后这一代的换代，其实我注意到了一个点，就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重要一点。这台车是在顶配的版本上加了一套 四驱 系统。 对。 这个是我对 VV 五跟 VV 七的一个期许。因为现在在 VV 系列之中，原来只有 VV 六，就新上市的 VV 六才有四驱的可选。那么现在这个 VV 五推了顶配的版本之后，也搭载了四驱系统，这是我看到的比较有优势的一点。再就是 VV 七，下一步很多朋友们如果我相信啊，也会有搭载四驱版本的车型。对于一台咱们自主品牌的所谓的旗舰车型来讲，我觉得应该搭配四驱。 对， 这是当年 VV5 跟 VV7 留的一个短板，现在在陆陆续续的补，这我是看到的一个优势。其实我还想希望看到魏品牌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在四驱版本的车型，他们有一个降价的，就是价格再低一点的版本， 价格再调一下。 比如说他们如果能出一款在15万左右的四驱的车型，这是我比较喜欢。 我觉得不太可能吧。 我希望它能有的。我觉得这也是在于咱们的自主品牌的这个序列当中选择优势很大。 是。长城好像是这几款车确实四驱系统搭载的不是特别多。唯一就是目前我们看到了有一个 VV5 旗舰款是有一套四驱了。 是。 这确实对很多朋友在选择上，有的人因为你的价格不会特别贵，那么这种情况下我选一个四驱呢，可能觉得第一呢我又有了一个这种行驶的保障，那么再一个呢我花了同样的价格，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兼顾。确实有很多朋友有这样跟红城一样的这种诉求。 其实你看，我举个例子，现在很多比如说老爷子我爸爸那辈的买一台车，我可能不需要那种主动驾驶啊主动刹停啊主动什么的，但是我对那个四驱的要比这些东西要看重的多得多。那比如说他们出去玩啊，包括冬天像在东北啊， 是没错， 到脱困， 对， 我觉得可以把那些主动安全的配置降一降，然后把四驱加上去，卖在15万左右。这个有竞争力了。 对，这个所以说到这儿呢，它这个四驱系统呢还整合了三种驾驶模式和三种全地形的模式，能够呢提升一下这辆车的 脱困 越野能力啊， 整体的操 控 性能。 对。所以上四驱也说明还是有必要的，我觉得。 对，回头呢见到这个长城他们的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也跟他们传递一下， 可以见一下。嗯，那这款新车还新增了一个这个柚木棕的颜色，内饰方面是增加了一款这个黑配红色的，配的是这个维尼托红啊，这么一个 那个棕色的，那个棕色的挺好看。 其实我要真的是这个魏品牌的很多配色都非常漂亮，就是这个车呀，就是很好看的一款车。这也是我会喜欢它的一个原因。我这个人只看颜值，就是这么肤浅。对， 没事儿，我跟你讲，现在的女生呢，多半也都喜欢看颜值。这句话怎么讲？连好看都达不到，怎么能够入得了我的法眼呢？ 对，真的是。但这款车就是不止好看，也还蛮好开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好，那我们这台车先说到这儿，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还有一台新车跟大家接着介绍。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说一款车，是奇骏的 2.0 升的智联舒适版上市了，售价是199,300。 199,300到207,300，一共呢推出了两个版本。哦、 它是两个版本。 对，五座跟七座版本。 哦，对对对， 哎、 七座版本是207,300。 对对对，然后这个智联舒适版呢，主要是针对车机系统进行了一个升级。升级了什么呢？你像有个全新的9英寸触摸屏， 智能的。 哎，对，智能的，然后车载导航、远程实时监控、车载 WiFi。然后是提供10年基础流量免费。另外呢，这个系统还支持 OTA 的在线升级。除了这个之外呢，其他变化就不大了。 所以就是，其实它就是在智能系统上有了一些提升。 哎、取名就叫智联舒适版嘛。其实说实话，现在很多厂家都在打这个，我这个这么个智联，那么个智联，到底怎么个智联？我不知道，听友们在。用到或者您驾驶车的量真的有这个厂家所说到的这种智联功能的时候，哪些功能是您最常用的？ 对， 哪些是你觉得可有可无的？ 对， 或者哪些就根本就没有必要添的？晚上 咱们再来看啊，这个奇骏的 2.0 升的智联舒适版，较比它之前的这个车型啊，它主要变化我们刚才就说了，是在娱乐系统上面，在智联上 车机系统， 对，车机智联上面。然后呢，指导售价呢是上涨2500元。 对， 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所谓的智联系统的话，值不值2500？到底有没有好用？你能用上几个？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有些厂家的时候在这个概念可以推，但是适可而止吧，不要过分的来宣传这个。其实有些东西做的真的不是特别好。 但是有句话怎么讲？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还挺依赖于这个东西的。 是吗？ 就他们好玩， 不是 每天去调查一下90后的这个使用习惯。 我觉得洪城说的对，但是依赖也是。建立在你真的好用的前提下才会依赖。如果你教了半天它都不好用，你怎么依赖呢？对吧？就像我曾经试过一款车，它的互联系统就不好用。 比如你把窗户给我打开，我不。 对，语音。 下着雨呢？ 这么叛逆吗？ 下着雨呢？打什么窗户？ 语音，我跟他语音的时候，比如我要去一个目的地，首先他的这个智能识别问题就没有那么好用，然后目的地的这个识别也好，选择也好，也不是很好用。这样的话就会对他这个就是人机互联这儿大大的打折扣。 就比如举个例子，我说我要去某某中心，他是给你出了一个别的地儿。我要去某某中心， 对， 给你去了个别的地儿， 或者是查无此地，或者是听不懂的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使用这个就是车载导航啊这些系统语音系统，超过5分钟我就会不耐烦了，我可能就会直接用手机去弄了，我可能就不会再去摆弄它了， 对， 因为会很耽误时间。 而且还有一点，我们现在手机功能其实非常强大了， 对，所以怎么能让车机功能也很强大？ 这不重要，就是其实这点在敲给咱们消费者的时候，有一点要提示大家，就是您买这个车的这个所谓的语音控制功能，包括这些互联系统，您在买车之前要试好了。试好了，就是你要真想要这功能，你就试明白了，你觉得能用好用你再说，别把车买完了之后回去开着没毛病，然后这语音系统出毛病了，你没事找人去换车退车，然后去更换，这你就增加你的沟通成本和投诉成本。你买车是用来干嘛的？

十月二十六日至三十一日，燕莎商城金源店开心鬼捣蛋鬼 cosplay 巡游魔性开启，更准备了进口巧克力、糖果、美妆优惠大集合，让爱捣蛋、会卖萌的您尽享开心搞怪的。